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少林寺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因其历代少林武僧不断发展的少林功夫而闻名天下，素有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之说。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讲今年的少林武术节，学一学站桩、马步、二指禅、八卦掌用英文怎么来说。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2018年少林武术节在登封开幕，这个幕呢我们知道是 curtain C-U-R-T-A-I-N curtain，后面开幕了哈，这个开呢当然不能用 open 这个词，我们用一个词组叫 go up， 缓缓的徐徐的拉了起来，那表示一个事情呢即将开始了。开幕呢叫 curtain went up on the 2018 Shaolin Martial Art Gathering。 少林这个词非常容易，汉语拼后面出现了武术哈两个词 martial。 武术呢大家呢即可用这个武术哈来翻译，用汉语拼音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想翻译成英文的话呢，有一个词叫做 martial art， martial art， martial 给大家拼一下 M-A-R-T-I-A-L martial art， 后面有一个节日是大家聚会的这么一个场合，就用的是 gathering， gathering。我们知道这个动词呢是 gather， G-A-T-H-E-R 是一个动词，表示呢聚会聚集在一起的意思，那么加一个 ing 呢变成了名词，表示人们的一个聚会。 Shaolin Martial Arts Gathering in the city of 登封。那么在以后的每周六，少林、峨眉和武当的顶级武术团体聚集在少林寺展示不同的武术表演。 Each Saturday top martial art communities from 少林、峨眉 and 武当，那么那三个门派哈，分别用汉语拼就可以了，少林、峨眉 and 武当。但后面有一个词叫做 top martial art community， 它表示呢一个团体哈。我们知道 community 这个词呢原来的意思呢表示社区啊，一个社会，同时啊也可以指呢有着共同爱好兴趣的一些人聚到一起形成了这么一个组织，也可以用的 community 这个词。所以说呢这个少林、峨眉和武当的每一个门派它用的是 community 这个词哈， C-O-M-M-U-N-I-T-Y。 同时呢如果大家指武术呢不同的门派不同的系别的，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啊，比较简单叫 school 这个词。诶，大家一听这个 school 不是学校的意思吗？诶，是的，但是呢如果指门派的话呢，它表示不同的系列不同的分类哈，就用这个词 school 来翻译。 Gather at Shaolin Temple to present different martial arts performances， 这个词我们原来也讲过 present， 注意一下它的发音哈 present， 因为呢这个词的拼写 P-R-E-S-E-N-T 它的发音呢有两个哈，一个呢是 present，我们今天作为动词呢表示展示给某人什么什么东西哈 present， 另外呢这个词还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还有呢作为名词表示说礼物或者呢目前的意思，但是呢它的发音则发生了变化 present， present。 少林寺呢被认为是中国功夫的摇篮，同时啊被认为是大多数亚洲武术门派的一个根，无论呢是空手道、跆拳道还是呢柔道，他们都起源于中国搏击的这么一个武术的一个形式，被看作是被认为是呢我们可以用呢 regard 啊这个词 regarded， 或者呢非常简单叫 know， know 这个词知道，后面加一个 n 表示一个过去分词， known worldwide 全球 as the cradle of Chinese 功夫或者 Chinese martial art。 摇篮啊 ,C-R-A-D-L-E, 它原来呢是指婴儿哈、睡觉的这么一个地方，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温馨 ,cradle, 但是呢它往往呢用比喻的这么一个意思来用这个词 cradle, 它可以表示这里面是武术的一个摇篮。另外一个词呢叫 origin, 啊两个词哈、这三个词呢合到一起 ,cradle, origin, 还有 source, 都表示一个事情的来源起源的意思。The Shaolin Temple is seen as the root of most Asian martial art. 被看作呢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根哈 ,root, R-O-O-T。那么 root 原来是指呢树的这个树根哈。同时啊这个 root 也可以指呢一个思想一个人哈他的根在哪里。比如说呢我的祖国哈我的故乡 is my root, 哈是我的根。Be it karate, taekwondo or judo, 三个武术的形式啊，一个是空手道叫 karate, K-A-R-A-T-E, 第二呢跆拳道是 taekwondo, T-A-E-K-W-O-N-D-O, 还有一个什么 judo, 是指呢柔道，它们都起源于古代中国的搏击。They all originated in ancient China as fighting technique.哎，这里面用了这个动词了，起源于哈、originate。那么呢，也可以呢，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翻译，比如说 ，the fighting technique in ancient China is cradle, 或是 the root of these martial art。那么在明代呀，据说啊，当时有八位皇子成为了少林和尚，皇家对。少林寺的这个支持啊，确保了少林寺的武术的一个发展。In the Ming Dynasty, eight princes, 八位皇子 were said to have become Shaolin monks, M-O-N-K. Imperial sanctions ensure the growth of Shaolin reputation as a martial art center.Imperial 这个词呢，我们在前几期的古代科举的时候呢，学过这个词 Imperial, I-M-P-E-R-I-A-L, 表示皇家的朝廷的意思。那么 Imperial Sanction, 后面这个词啊 Sanction, S-A-N-C-T-I-O-N, 它呢可以表示一个国家哈、一个公司呢进行制裁 Sanction, 同时啊这个词也可以表示 support, 支持 Imperial Sanctions ensure, 确保了The growth of Shaolin reputation, 少林寺的一个声誉啊，它的一个口碑啊 ,reputation, 作为呢武术的中心 ,martial arts center, 少林的武僧啊甚至啊被明朝的军队招募来帮助呢在东南沿海啊与海盗作战，在四次战斗中他们赢得了三次。少林 warrior monk, 武僧啊用的是这个 warrior monk,前面加了一个武士这个词哈 ,warrior, W-A-R-R-I-O-R, warrior monks were even recruited by the Ming military, 明朝的军队 to help fight the pirate, 海盗哈 ,fight pirate, 与谁谁谁进行搏击哈 ,fight somebody. 后面这个词啊 ,pirate, P-I-R-A-T-E, 它呢原来是指呢海盗，但现在这个 pirate 这个词啊用在呢比如说一些盗版的东西是 pirate CD, 啊一些盗版的 CD, pirate books, 盗版书等等。In the four major battles in Southeast China, of which they won three, 四次战斗中他们赢得了三次。在为期两个月的武术节中将会展示呢传统的少林兵器，包括僧人用的铲、剑、三节棍和九节鞭。During a two-month gathering,There will be a display of traditional Shaolin weapons. 传统的少林的兵器，这里面这个 weapon 啊，大家不要给它翻译成武器了，因为呢，在过去呢，最好用这个兵器啊，更加的准确一些。Weapon, W-E-A-P-O-N, weapons. 一个呢是僧人用的这个铲子，用的是 spade, S-P-A-D-E. 另外看一下这个剑啊，它的发音是 sword, sword.虽然它的拼写呢是 S-W-O-R-D, 但是同学们要记住了，这个 W 是不发音的 ,sword, sword, 以及呢三节棍 ,three section, 啊三个部分的这个 staff, three section staff, S-T-A-F-F, 以及呢 chain whip, chain whip, chain 表示链子的鞭，链子的鞭呢翻译成中文叫九节鞭啊。 同时啊，游客们还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少林和尚的一些武术表演，比如说站桩、马步、二指禅、八卦掌、沙袋绑腿和八段锦。 Visitor can get a close look at Shaolin monks doing 站桩，这是汉语拼了，看看英文的翻译叫做 Standing Meditation on Poles， 在一个木桩上，这个 pole 呢，这里面不要翻译成一个棍儿了，而是一个相对比较粗的一个树桩，同时能够进行思考。 Standing Meditation on Poles，后面这个 meditation 它的拼写是 meditation， 冥思、沉思。那么第二个呢是马步，它的英文翻译呢是 horse stance， stanc， 这里面这个 stanc stance 表示说一个步伐。二指禅 two finger push up， two finger 两个手指的一个 push up， push up 表示把一个人能够立起来。下一个是八卦掌 eight diagram palm， 后面一个 diagram， D-I-A-G-R-A-M， diagram 表示图，八个图的一个掌 palm， P-A-L-M， 以及呢沙袋绑腿叫 sandbag leggings， sandbag 我们知道沙袋，后面加一个 legging， leg 腿加 G-I-N-G 表示说沙袋绑腿，以及呢八段锦，英文翻译叫做 eight movement 气功，eight movement 气功。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些挑水桶的小和尚们，看到他们的手臂呢伸展，肩膀直立，在山上山下呢跑来跑去，增强他们的力量、平衡力和耐力。 Also expect junior monks who carry buckets of water in each hand with the arm stretched out， 手臂呢伸展出来 stretch out， S-T-R-E-T-C-H stretch out， shoulder height up and down hills and over stream to build your strength, balance and stamina。 听完了故事的讲解，有的同学可能要试一试这个马步和八卦掌了吧。但是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把这些和武术相关的一些词汇记住了。好，那么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记住今天我们学过的这些单词和词组，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我们讲过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curtain went up on the 2018 Shaolin Martial Arts Gathering in the city of Dengfeng. Each Saturday, top martial arts community from Shaolin, Emei and Wudang gather at Shaolin Temple to present different martial art performances.Known worldwide as the cradle of Chinese Kung Fu, the Shaolin Temple is seen as the root of most Asian martial arts. Be it karate, taekwondo, or judo, they all originated in ancient China as a fighting techniques. In the Ming Dynasty, eight princesses were said to have become Shaolin monks. Imperial sanctions ensured the growth of Shaolin reputation as a martial art center.Shaolin warrior monks were even recruited by the Ming military to help fight the pirates in the four major battles in southeast China, of which they won three. During a two-month gathering, there will be a display of traditional Shaolin weapons, including monk spade, sword, three-section staff, and a chin whip. Visitors can get a close look at Shaolin monks doing 站桩、马步、二指禅、八卦掌、沙袋绑腿 and 八段锦。 Also expect junior monks who will carry buckets of water in each hand with their arms stretched out, shoulder height, up and down hills and over stream to build their strength, balance and stamina. 听完了少林武术，我们接下来换一个话题，我们来听一段英语绘本故事。那么今天的故事是姜饼人，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the story about the gingerbread man.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姜饼人。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A little old man and a little old woman lived in a cozy cottage. 从前呀，有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他们住在舒适的乡村小屋里。 The cottage was on a farm near the woods. 那这个乡村小屋啊，就坐落在树林旁的农场上。 The little old woman could bake the most delicious things. 那老奶奶呢，可以去烤制出最美味的东西来。One day, she baked a gingerbread man. 那有一天呢，她烤制出了一个姜饼人。He had dark raisin eyes, a pink frosting mouth, and fat gumdrop buttons. 那他有深色的葡萄干眼睛，还有粉红色的双糖嘴唇，而且呀，还有大大的橡皮糖作为纽扣呢。She popped him into the oven and waited till the delicious smell filled the kitchen.那他把姜饼人呢放进了烤箱里面，他等啊等啊，直到美味充满了整个厨房。I'll just take a peek to see if he's done, she said. 那老奶奶说，我要打开烤箱看一看他是不是做好了。She opened the oven. Out hopped the gingerbread man. 那当他打开烤箱的时候啊，姜饼人从里面跳了出来。He ran across the kitchen and out the door. Stop! Stop! Gingerbread man! Cried the little old woman. But the gingerbread man just laughed. 然后呢，他跑过了厨房，跑到了门外去。老奶奶赶紧大声地呼喊着，停下来，停下来，姜饼人。可是姜饼人呢却哈哈大笑。Run, run, as fast as you can. You can't catch me, I'm the gingerbread man. 跑啊跑啊，你加快速度跑啊，你根本就抓不到我，因为我是姜饼人。He ran down the path and into the garden. The little old man stopped hoeing and cried, Stop, stop, gingerbread man.But the gingerbread man just laughed. 他跑下了小路，跑进了花园里。老爷爷不在锄地，他大声地喊着，停下来，停下来，姜饼人。但是姜饼人却大笑道， Run, run, as fast as you can. You can't catch me, I'm the gingerbread man. 跑啊跑啊，你加快速度跑啊，你根本就抓不到我。因为我是姜饼人。 I ran away from the little old woman and I can run away from you. I can. 我能从老奶奶那儿逃脱，我也能从你这儿跑掉，我能。 He ran through the garden and into the pasture. 那他跑过了花园，跑进了牧场。 A cream-colored cow stopped chewing and cried,Stop! Stop! Gingerbread man! But the gingerbread man just laughed. 然后啊，一个奶油色的奶牛不再吃草，他开始大喊大叫道，说，停下来，停下来，姜饼人。可是姜饼人却大笑道， Run! Run! As fast as you can! You can't catch me, I'm the gingerbread man! 跑啊跑啊，你加速跑啊，你根本就抓不到我，因为我是姜饼人。我能从老奶奶那儿逃脱，我能从老爷爷那儿逃脱，我也能从你这儿跑掉，我能。He ran through the pasture and down the lane. 那他跑过了牧场，跑下了乡间小路。A heavy old horse who was laying on the fence cried, Stop, stop!Gingerbread man. But the gingerbread man just laughed. 然后呢，他看到了一个身材很重很老的马，然后这只马呢，它正倚靠在农场的栅栏上。这只马大喊大叫道，说，停下来，停下来，姜饼人。但是姜饼人呢，却大笑道， Run, run, as fast as you can. You can't catch me, I'm the gingerbread man.跑啊跑啊，你加速跑啊，你根本就抓不到我，因为我是姜饼人呢。I ran away from the little old man. I ran away from the little old man. I ran away from the cream-colored cow. and I can run away from you. I can. 我能从老奶奶那儿逃脱，我也能从老爷爷那儿逃掉，我还能从奶油颜色的奶牛那儿跑开呢，我也能从你这儿逃脱，我能。 He ran down the lane and came to a stream. 那他跑下了乡间小路，来到了小溪旁。 A furry-tailed fox looked out of his den. 那有一只毛茸茸尾巴的狐狸正在从他的巢穴里面往外看呢。 And cried, 而且他还在喊 Stop! Stop! Gingerbread man! But the gingerbread man just laughed. 停下来停下来姜饼人。但是姜饼人却大笑道 Run! Run! As fast as you can! You can't catch me! I'm the gingerbread man! 跑啊跑啊，你加快速度跑啊，你根本就抓不到我，因为我是姜饼人呢。 I ran away from the little old woman. I ran away from the little old man. I ran away from the cream-colored cow. I ran away from the heavy old horse. And I can run away from you. I can. 我能从老奶奶那儿逃脱，我也能从老爷爷那儿跑掉。我能从奶油颜色的奶牛那儿逃脱，我还能从又沉又老的那匹马那儿跑掉，所以呀，我也能从你这儿跑开，你根本就抓不到我，我能。 The fox smiled and said, I don't want to eat gingerbread man, but if you hop onto my back, I will carry you across the stream.那这只狐狸笑嘻嘻地说，我根本就不喜欢吃姜饼人，但是如果你愿意跳在我的后背上呢，我就可以帮助你一起过小溪，我可以帮你游过去啊。 The gingerbread man hopped onto the fox's back, and the fox waded into the stream. 然后呢，姜饼人就真的跳上了狐狸的后背，并且呀，狐狸呢也马上游进了小溪里。The water came up higher and higher. 那水呀越涨越高。Hop onto my head to keep dry, said the fox. 那狐狸就说，你可以从我的后背上啊跳到我的头上来，这样你就可以不被水沾湿了。The gingerbread man hopped onto the fox's head. Soon the water came up higher and higher. 那很快，那姜饼人呢，就跳到了狐狸的头上。可是很快，水呀，又越涨越高了。 Hop onto my nose to keep dry, said the fox. 狐狸又说，嘿嘿，你现在可以跳到我的鼻子尖上，这样就不会被水打湿了。 The gingerbread man hopped onto the fox's nose. 而这个时候啊，姜饼人就真的跳上了狐狸的鼻子。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The fox's nose went twitchy twitch. The gingerbread man flipped into the air. The fox caught him with his teeth. Snip, snap, crunch.The fox ate him up with a munch. 那狐狸的鼻子动了动。啊，原来啊，这么香。那紧接着呢，姜饼人就被抛向了空中，这只狐狸用嘴咬住了它，然后就听它咔哧咔哧的被吃掉了。这只狐狸竟然吃掉了姜饼人。 Gingerbread men are made to be eaten, said the fox with a sly smile. 那狐狸狡猾地笑着，他说，哼哼，姜饼人呐，就是被用来吃的呀。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